白天又到了，零零碎也很美，很长交替流动也安静，好风景别浪费。温度在脚下，什么在发芽，是你的尾巴挠我尾巴，心事很无聊，不开口打扰，又难以启齿，又言过其实，堵住我嘴巴，跟着我头发，简直爱上了这样的问答，变成了哑巴，我还在进化。 这是郁可唯演唱的《进化》，本周的新歌二号。九年前顶着快女高人气，郁可唯迁入到了滚石唱片。五张专辑，郁可唯从小清新到苦情歌，再转型成为创作才女。在即将出道的十年，她转投华研。通过这首《进化》，很明显可以看到郁可唯要颠覆自我，文艺又张狂的风格是成长带来的内心改变。而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是主打文艺范儿的女歌手陈粒。新歌二号来自拥有非常清澈嗓音的小美江美琪。1998年，她参加比赛的时候被姚谦相中，签约成为歌手之后，1999年推出了首专《我爱王菲》，正式出道。明年是她出道的20周年。如今呢，小美为人妻、为人母，兼顾家庭，当然还要兼顾事业。在这张新专辑的预热单曲，我们看到这样一首《陀螺》，本周的新歌三号，小美化身快乐的陀螺，为幸福转动，这也是他第一次尝试电音风格的作品。 还没有当我含泪的时候，继续走这地球，我了解的还不够，包括我亲爱的你，认为我是谁？我想要形容，却总不贴切，像一颗陀螺，快乐

的话，是你的口头禅。难怪我多不习惯陌生人陪伴，越努力有好感，就越前进的满身。感情说到底就无法为难，你的眼泪和喜欢早已经与我无关，这些年都太伤，何必要隐瞒。有些事情很难，譬如换掉旧床单，梦醒的夜里孤单才自然。我的旅途和牵绊早已经与你无关，除了在衣柜里那一对指环。要不是那一晚我们哽咽着期盼，和各自伴侣一定要美满，才发现你与我真的一无关。 本周新歌四号，这是陈势安新专辑《坏掉的我们》当中这样一首苦情歌，与我无关。对于唱惯了酣畅淋漓大歌的陈势安，这样细腻内敛的苦情歌是不容易把握的。上一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做《败将》，当时陈势安听完编曲的时候大呼，这还有编曲吗？这太安静了吧。两年过后，他似乎爱上了这种素颜的感觉，与我无关唱出了失恋之后男人的无助以及无奈。接下来关注到的是新歌五号，这首歌来自王诗安。成为方大同富音乐旗下的歌手之后，王诗安主打中西合璧的风格，像《一步成诗》《明天》等等都曾出现在我们中歌榜的榜单上。那下面这首 Shining Star 是他为电视剧《极速青春》演唱的插曲，在温暖治愈的声线当中唱出了对青春的追忆。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 Shining Star。 突然想起转身而息的光影，心藏匿着等待的是你，突然叹息曾有慌乱的心，却来不及来不及给你，数着流星让满天的月光实现，把每一颗记忆陨落得无声无息。当明天再没有你温暖的手，流星穿越过地平线。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电影方面，由哈利波特作者 J.K. 罗琳全新创作的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将于11月16号在中国与北美同步上映。昨天影片在北京举行了中国的首映发布会，艾迪·雷德梅恩、裘德洛、凯瑟琳·沃特森、艾兹拉·米勒四大主演重磅亮相，瞬间引爆了现场的激情。在发布会上，众主创大爆台前幕后的精彩故事，并且亲切地在红毯与影迷互动，受到现场粉丝的热烈欢迎。昨天，犯罪悬疑电影《黑暗迷宫》在北京举行首映发布会，现场宣布电影将提档到10月31号上映。在影片当中，一人分饰两角的聂远被评价为换脸式表演。在发布会的现场，聂远也分享了他一人分饰两角的感受，表示是导演把心中的小恶魔传染给了自己。聂远直言，在拍摄的时候，导演的想法非常的丰富，总是用诱导的方式激发出角色的阴暗面。除了犯罪悬疑故事和复杂的剧情走向，黑暗迷宫还包含了科幻元素。近日，民族电影与移动电影院战略合作暨上线仪式在北京举行。民族题材电影《云上石头城》《寻找雪山》《摩梭姐妹》《格桑梅朵》等十部影片作为首批优秀民族题材电影正式在移动电影院上线。下面为您介绍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晚九点《爱得更久点》，晚十点《男左女右》。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我不要再为你哭泣，我不要再为你伤心，我不要再为了你压抑着情绪。我的世界从此少了你，干脆就让彼此扯平。你不再属于我，不再相信，不再是你的唯一。就这样吧，那些收藏的记忆不应该再对你充满期许。我不要再为你哭泣，我不要再为你伤心，我不要再为了你压抑着情绪。 看那些苦难对应着勇敢，让我们直面荆棘坎坷，驱散黑暗。哪怕命运流转，时光洪流冲散，坚信能穿越新的荒漠，找到你，温暖你的。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继续我们的本周新歌推荐。新歌六号是有些日子不见了的林玉群。他通过超级星光大道成名，2013年转战登上了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但是比赛之后他并没有趁热打铁，如今携新曲回归，我们就来听这首《如果重来》，他就是林玉群。 我想不到忘不了曾经你有多重要，太早错过才发现勇气迟到，那些年让想念偶尔喧闹，不知道你可好。我删不掉找不到，好像抹去了一角，一步走可惜没伸手把你抓牢，是青春带着我们在原地绕，缘分太渺小，也许会争吵，也许会微笑，也许我时刻，我会给你拥抱，我会陪你变老，我不逃。我删不掉，找不到，好像梦去了一角，一步走可惜没伸手把你抓牢，是青春带着我们在原地绕，缘分太渺小，也许会争吵，也许会 在尽头等我。梦是心中那朵熊熊烈火，哦，浮萍每一波，着急又潮落，也突破我，又再度蜕变我。 是来自于 BBF 男团的这首《旋转陀螺》。今天有两首歌曲都是用陀螺来形容自己。上半段我们听到了江美琪《为幸福而旋转的陀螺》，那刚刚听到的是《为梦想奋斗》BBF 第二张专辑《旋转陀螺》，鼓励原地踏步的年轻人应该给自己动力转起来，梦想是转出来的。当然，这首歌也是唱给他们自己。短短出道两年就推出了两张专辑，处在事业的上升期，更需要不停的转动。接下来关注到的新歌八号是来自于李秉成的《只为你着迷》。作为歌坛新秀，李秉成2015年通过不停参加选秀比赛历练自己，曾经获得马来西亚世界华人流行唱法的冠军，2017年参加我想和你唱，2018年参加异口同声，也是获得冠军。那这首摇滚情歌也展示了他非常漂亮的假音。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只为你着迷》。 最近我常在半夜惊醒，看着梦里给我的秘密，思绪还没暂停。客厅那是你用过的小絮，麻痹我的衣服和神经，再也不能喘息。那是我们 cool。 天蓝你想的今天地今天我生存的意义我只为你证明空洞的回忆突然填满你我只为你担心如果我的未来没有你我会去到了一天其实挺累下班就去鼓楼喝上两杯明天一天的工作摆在眼前推开光阴的门说来一杯随便亚伟又在唱着他的青春和梦想老宋在角落说着诗和远方反反背离的长岛晃晃荡荡老王会告诉你日子还长收入还是挺稳不跌不涨朋友还是挺多不念不忘理想终是理想不卑不亢爱情还是挺远不痛不痒一些人的青春叫做老张一些人的青春叫大京城西厢要喝最棒的酒就叫一声远方关于光阴的故事说来话长唱着他的青春和梦想老宋在角落说着诗和远方反反背离的长岛晃晃荡荡老王会告诉你日子还长一些人的青春叫做老张一些人的青春叫大京城西厢要喝最棒的酒就叫一声远方关于光阴的故事说来话长关于光阴的故事 这是单眼皮北京大男孩张成的光阴以民谣的方式唱出平凡的日常又用老宋 老王、老张这样虚拟化的人物，记录了北京街巷的生活片段。除了是歌手，张成还是一名演员，曾参演了不少影视作品。接下来的新歌十号呢，同样是来自一位新人徐锦所演唱的《草原之歌》。徐锦在民族大学求学的时候呢，接触到了很多蒙古族民歌，对当地人文的喜爱在不知不觉当中变得愈加浓郁。也正是因为这样耳濡目染的熏陶，让他更加倾心，想要将自己的热爱谱曲成歌，于是便有了这样一首《草原之歌》。 好像草原上，牛羊肥，马儿壮。朋友啊，天涯相聚一方，把长调唱尽来日方长。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阿令恰好。 一切恰好是脚本，连天气也恰好配合。 新歌二号郁可唯进化。新歌三号江美琪陀螺。 亲爱的，你认为我是谁？我想要形容却总不贴切。 新歌四号陈世安与我无关。 你的眼泪和喜欢早已经与我无关。 新歌五号王诗安 Shining Star。新歌六号林玉群如果重来。 也许会争吵，也许会微笑。